这杜达瓦， 打五。 哎，你这个发型每次都是固定的这样的一个发型啊？ 对 啊， 我这个发型有好多年了，现在是有我镜头是吧？我自己没有视频的反送，没有监评。 稍后我们可以给你调整一下。 好的， 你当初为什么设计上这样一个发型？ 没什么设计，就是方便，因为一直留长头，就是懒得剪头嘛。后来 算是自己的一个个人风格，是不是？ 后来慢慢时间长了，就它变成风格的。 哎，我这头发黑长直了22年了。 就是，哎呀，你别说这个，我就不好意思了，我更看不见自己，因为大家能看到这两个主持人这个颜值，我在这儿我特别不好意思，我先藏着点。 我们平时都是就是先是夸嘉宾，然后今天我们这个嘉宾可以再来几次。 嘉宾说的对呀，反正我们是不会不好意思的。 今天我访客为主，今天我是今天的主播达瓦老五，欢迎今天两位嘉宾。 但是讲真，我第一次见到这个老五这个发型造型的时候，我觉得音乐人的这个人气质是很重要的一点，我就会觉得他要么唱那个少数民族风情的那种歌曲的。 对，跟少数民族缘分比较深，所以确实有点关系吧。 要不然是那种唱摇滚的。 是 啊， 是这样。 所以你的风格大概可以说是这两类的结合体。 差不多吧，我的风、 okay. 我歌反正什么风格都有 啊、乱七八糟的风格也会有， 乱七八糟， 乱七八糟。 有时候去 live house 演出，然后好、介绍自己什么风格都不好说。 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就说明我们什么都行，什么都会。 哎，可以这么说呀。 哎，是不是？换种说法，这不就成了一种夸赞了？ 好的，欢迎大家今天一个小时节目当中锁定我们这个没有风格的武达瓦。他的风格是什么样？好，首先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板块 ，C 位主打歌哈。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顾名思义就是一首歌曲最能够代表你的这个音乐感觉的，你会选择哪一首？ 代表音乐感觉，不是我的音乐感觉，可能什么风格都是一阵时期吧。这个 那就现阶段的呢？ 对，现阶段的，选一首叫自嘲自勉吧，有很多原因吧。最近年来的这个心态， 哎， 还有呢，今年要发行了，所以咱们先玩这个， 放在第一首， 所以主打歌很合适。来，自嘲自勉，欢迎 来 大马老五。 尘俗世，只看那一世姻缘，怎奈未圆满这三世的残缺，努力有几分，你该过几分，修来点功德连自身。菩提的本无数，你只打一飞台，本来就无一物，让何处染尘埃。命有三尺量，不争一丈天，今生你无所用，恩泽亦能他自然来。这人类的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有人爱较劲儿，有人爱说笑，你高兴也是一天儿，你抱怨也是一天儿，何苦你不逍遥。这人类没有你馋，可多了也烦，哪有那么多的合适他让你选，咱得慢慢的静下来转个身，方能定乾坤，与君共勉。本无数，明星的一飞台，

挺火的一歌哈。 嗯， 而再加上当时房间不大，就看着突然看到我父亲的时候，不经常看，虽然说住得很近， 嗯， 但是突然发现那个鬓角也白了， 嗯， 是吧？然后那个身这个体态，也就是看着像个老人了。哎呀，当时心里可难受了。那我爸从我小的时候就认为他是个。这怎么说是英雄似的，这词儿有点俗，嗯，但是我觉得我爸是万能的 啊，嗯，对， 所以对我就从小就觉得我爸是万能的，所以我就立志当一个万能的人， 嗯， 所以家里有什么这儿坏了那块我自己都能修，我就特别喜欢干这事儿。 哎，那有了女儿之后你跟父亲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变化吗？ 嗯， 现在会稍微表达一点， 嗯，会 啊， 这个我女儿给我带来的一些进步，也太会帮助我进步呢，就是有一些感情是需要表达的。其实我从已经特别这个大了之后才会偶尔的跟他们说一些这种类似的话， 思念呀，啊，什么的。但是真的爱真的是相互的，你给予女儿爱，然后她也给予你很多在你之前那个阶段没有得到的东西。 是是是， 爱真的是相互，也是互相成长，互相成全的。但是我其实特别好奇，为什么小姑娘让您叫五儿呢？ 啊，她说这个名字。 对， 五儿哦，这个 哪个？他的那个五是哪个五？儿是哪个？ 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五。 哦， 第五个儿子， 我叫 是大名就叫五儿吗？ 没有，大名叫 萨五儿， 他名字叫萨 啊，哦，叫萨呀， 对， 萨哇，好酷啊， 就是，对，拉萨的那个 萨啊，哦，我以为是英姿飒爽的那个萨， 拉萨的萨，哦，草字头， 那也很酷。 说到这首歌曲，说到这个情感关系上哈， 嗯， 确实有的时候就是必须得生命当中发生点什么， 嗯， 然后你才会去反思一些事情， 生命的一个节点，一个开始， 嗯，而创作都源于这些吧，我觉得一些创作可能都源于这些， 以为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一些事情， 生命的一个节点，一个开始， 嗯，而创作都源于这些吧，我觉得一些创作可能都源于这些， 以为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嘛。 可是像这样的事儿它不是常发生的， 不能长生是吗？ 所以本身作品也不多嘛，就我不是说我的作品不多，就全世界的作品就不多 啊。你觉得就真正诞生出来好的作品， 能感动到大家的作品， 就这么说吧。对，当然咱们商业部分的就另说，是吧？ 嗯，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剩下两分多钟的时间，我们也不够唱一首歌了吧？ 不太够呵呵，那怎么办？ 那我们再聊两块钱。 太好了， 再聊两块钱。 我就想聊，我觉得很累了，我就那个。今天其实忙了一天来这儿，然后那个就连水都没喝上嘛。刚才樊雪还给我倒了杯水，我在那等着想喝水。 一会儿飞出去喝啊？你本身是现场演出的人是吗？ 对，在现场演出一线嘛，我们算战士， 啊， 奋斗在一线的战士， 奋斗在一线。 你真的算话很多的歌手哎， 真的。 我其实不是因为这样，我平时并不这样。我跟你说，要咱们接触时间长了，还有我那帮朋友你都见过 啊， 对吧？那个我们在一块儿，我根本就不说， 都得抢着说话。那帮朋友们都是音乐人， 所以我去一些朋友的电台做节目，然后我就他们都说我主持人天赋，就怕冷场， 啊， 没声了我就得挑起 照顾别人是吗？ 对，啊， 而且还是电台主持人的天赋， 就是，因为我 生怕一点声音没有， 就是怕那样，四秒钟之后就 扣你的钱，扣我们的钱， 他还知道四秒钟的控播， 天 哪，专业吗？ 好专业哦！ 哎， 可是今天要让他少说话，不然被我们领导听到了，然后就辞退我们两个。 所以说，这今天两位嘉宾表现不错啊！ 哎，谢谢您夸奖，下次还邀请我们来吗？ 哎，那必须的。 那你在舞台上属于话多型的吗？ 嗯， 你自己演出的时候。 其实，在舞台上算话多，其实这 要暖场是不是？ 这块也算舞台吧。对于我来说，它是个舞台。我在舞台上还是比较能说，平时生活中根本就不说话。 你在舞台上话多呀？ 话多， 一共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演出，你有多久时间在说话？ 那看需求。我曾经有一次演出，那个 全场在说话吗？ 那没有。就 你要什么样， 因为我们整场演出的时间被赶得太紧了，所以那个我们那个是我那个领导。跟我说一句，要撑一会儿，我基本，但是要只能唱四首歌，因为大家乐队排练就排了四首歌， 嗯， 这四首歌我演了一个多小时，你说怎么演的呢？ 那底下观众不急眼吗？ 不，他们可高兴了。 听你们唠嗑挺好玩的，是不是？ 其实可高兴了，真的。 哎，我觉得这像是一种职业素养。 不，演出这东西就是，其实就是互动，不是说我非要唱歌给你听才叫才是你接纳我的作品。 下次给大家朗个诵。 OK， 今天请到达瓦拉舞来节目当中，还有很多好听的作品啊。由于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呢，稍事休息一下，然后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多唱一唱，然后让大家知道一下老舞到底的音乐风格是一种什么样的。就像他说的，可能也没有风格。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挑战新歌声的端口进入就 OK 了。马上回来， 一会儿见。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 哎，大家好，我是樊曲。 今天我们请来嘉宾呢是达瓦老五。 大家好，我是达瓦。 欢迎啊，不多说，首先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挑战环节。挑战环节开始之前，还是提醒一下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点击我们左下的视频直播里面的挑战新歌声的频率。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扎着小辫子，然后有各种风格的我们的嘉宾达瓦老五啦。 今天要挑战这首作品呢，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我们直接先来看一下原版的 MV， 再度的让我们的耳朵明确一下。

手去敲了一把铜锈的杯子，闪亮的双唇，盲人忧伤的眼神，都让我觉得都是一场不可能实现的梦幻。躁动的气氛，麻木沉醉的人们跟着节奏，不知不觉地淹没着理智。慢慢，你向我走来了，我的心跳都快了，我的脸也红了。渺渺动人的生命，一步一步地靠近着我，妖娆的身体，你的眼睛，还有迷人的微笑，你会看到他们的微笑，如此妖娆，如此让你神魂颠倒。你要知道，你的骄傲的夜色之中显得如此的渺小，闪亮的双唇，盲人忧伤的眼神，都让我觉得你就是一场不可能实现的梦幻。躁动的气氛，这节奏不知不觉地淹没着理智，闪亮的双唇，盲人忧伤的眼神，就让我觉得就是一场最可能实现的梦幻。躁动的气氛，麻木沉醉的人们，在跟着节奏 很嗨的一首作品，夜色。 哪里不够嗨啊？ 这个大编都嗨啊，就 吉他， 听我们乐队演绎会更嗨。 哎，那乐队演绎怎么可以听到嘞？ 看现场吧， 只能去到现场了啊。 对， 夜色是你在夜晚时候写出来的吗？ 对， 那天心情喝多 了。 我就猜到， 已经喝醉了， 五颜六色的一个情境， 对，蛮看不清东西了嘛。 所以这首歌其实挺迷幻的，也跟你那天晚上喝多有点关系。 开玩笑，其实没有喝多，就是这种一种状态吧。其实这首歌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来源，就是就像那个有那个郭老师说相声，那个郭德纲老师，人家说有一句话，人相声先为了搞笑嘛，不见得非要有意义。歌也一样，不见得非要什么每个词儿都有意义，先就是好玩。 氛围到那儿了， 这首歌乐手玩的可高兴了。 嗯， 在大家 哎，我们听的也非常高兴，我们俩一直跟随着歌曲摇摆。 今天仅仅是一把简单的吉他，大家试想一下，到时候如果有整支乐队的话，现场应该效果 肯定燃爆。 挺好玩的，反正 哎，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老五的歌没有听够的话，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找到你呢？ 这个 你不需要粉丝是不是？ 也那谁不需要 啊？他不需要，他说的。怎么找到你呢？ 百度打瓦罗舞，然后微博，这个是吧？各种什么云音乐。 我的天哪！现在还有人说百度打瓦罗舞，然后找到了又能怎样呢？ 也不知道啊。所以 百度百科， 你问我这个问这个问题，我问的我有点突然。 哎，我们要找你，肯定是要听你的音乐啊！谁要看你的照片啊？ 就现在真的是不需要粉丝， 就 对 Google 估一下。 哎呦，好，不需要粉丝就算了，大家不用关注，反正有机会的话能听到就听到一首了。还剩下最后一首诗歌，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老五今天也说自己今天其实状态不太好是吧？有点累了哈。 对，今天有点辛苦，今天一天啊，有点稍微有点辛苦，事儿有点多， 从早奔波到晚， 对，嗓子有点疲惫，就是，所以先跟大家小道歉一下啊，并不是太好的状态， 但是已经效果很好， 没事，我们心大， 对，那最好， 心宽体胖， 来吧，最后一首歌唱什么？ 最后一首歌唱自己歌是吧？ 都可以、啊， 都可以， 唱个那啥吧，唱个新歌吧。 好， 新歌，然后反正再换一风格呗 啊， 唱个最近的不久的作品 啊。 这首歌还挺累的，说实话，这首歌还挺高亢的。 那就自己给自己挖坑。 所以要实在不行，这歌咱们就我就试尝试着啊，尝试着唱破音，大家不要太。 太好了呀，大家最喜欢看车祸现场。 对， 哎、行，那就今天好，下一首歌叫车祸。 音乐群众，哎，不能先这么说自己。 真是，讲真，有名字吗？ 叫魏环， 魏环， 魏环， 魏环，这是一个最近。 你是借钱了吗？ 最近没有借钱，没还， 借的是情， 啊、 借的是情。 完了，情债最难了。 最近反正是没多长时间之前创作的这歌吧，然后真的挺累，然后所以说尝试咱们唱个主要部分， 这样我们唱一段吧， 唱一段， 可以 让大家感受一下。 然后如果吃的太累了。是吧？我就停下来。 看状态，要嗨的话就唱完。 吉他在你手。 好的。 魏环，送给大家。 吉他在你手，好像差半句。 没想到下一句。 哎，大家帮忙想一下，来吧。 这雪。 我不相信， 你不要破功了，重新来啊！ 回不来， 啊，确实挺累的，唱这个 汗都出来了， 满头大汗。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这是我们嘉宾满头大汗。 哎， 唱歌真的是一个体力活吗？ 是。这个休息不好，然后就挺就会特别累，特疲惫。 别别别，樊雪今天感觉休息挺好的，怎么呢？咱让他试一下。 啊不， 给你一首歌的时间。 你让我干点别的行？我觉得要唱歌砸自己家招牌的话，那就不要听我唱歌了。 魏环，我觉得挺浪漫的一首歌。你要我等，我就等。哎，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挺浪漫的。 是。 好心酸哦。 但是对。其实也不是那么心酸吧，但听上去好像是挺心酸。其实这是爱情的一种形式，它本身存在一种客观存在的一种形式。不见得所有的爱都是不能说是美好的吧，不能是不见得都是圆的，不见得都是圆满的。 哎， 啊，一定有这样就有那样的。 所以你的爱是方的。